啊，有茶飲啊！佳哥，我好辛苦啊，擔唔起啊我。等我嚟啊！ 快啲啊！喺茶裏等你。 坐啦，坐好好。咁多位请茶。好好。小朱啊，招呼下人啦。 哦。 师傅啊，我食个屠苏好唔好啊？ 等茶。 嗯。 得佢执啦。哇！咩把遮咁重嘅？ 系把遮系铁做啊嘛。 遮系用铁做嘅，咁你咪好功夫咯。 啊，细路啊，你咧就讲得啱啦！我就系师傅啊，喺广州大城，系巴闭堂嘅人马嚟嘅，叫做黄飞鸿，通街通巷都知道佢噶啦。 哦，原来你就系宝芝林嗰位黄师傅啊！咁啊，真系怠慢晒啦！几时冇咩招呼你添？ 有咁靓嘅合桃酥，俾多几个我食。 即系招呼我同埋招呼我哋阿师傅啫。 好好，咁你食多几件啦吓。 唔使啊，阿老婆，切，你净系识食，有得食就得啦你。食咩啫？食得又福，着得又禄，瞓得又生，仲好嘛？你唔抵得咩？ 你食咁多，肥咗边度啊？ 肥肥肥一个肚咯。嘿啊，真系轮尽啦。 抹咗佢啦，国基。 大姐。 吓，你两个系你边个嚟噶？哦，系我两个仔嚟，家兄早年过咗身，系我养大佢哋嘅。 哦，你靠你供茶嚟到养大两个咯噃？ 系啊，不过搵多使多，搵少使少啦。 嗯，你系边处人嚟噶？ 我系邓家村嘅人，为着趁墟嘅人方便，所以喺树摆档茶嚟卖，住就住喺嗰边山边。 哦。 乜小姐， 你请邓嘅咩？ 系啊， 啱啦，我又去邓家村搵一个姓邓嘅。 你村搵边个啊？ 搵我。 哦。 系啦，阿邓福伯，你识唔识啊？ 哦，福伯啊嘛，姓。 系。 听讲佢呢几排身体唔系几好噃。 哦。黄师傅啊， 你仲喺福伯度住啊？ 系。 我第时嚟福伯度，你教我打功夫得唔得啊？ 嗯。学记， 细佬哥唔好咁多事啦。 细佬哥学功夫，对佢身心有益啊嘛。 哦， 街， 师傅，阿兰阿叔， 你食饱嘢未啊？ 食饱啦， 食饱咯，叔啊，你食饱未啊？ 食饱啦，食饱啦。 街，攞两银钱出嚟。 哦，两银钱啊？ 师傅啊，两个先嘅咋？ 我知，有剩，俾两个细佬哥嚟到买书读啊嘛。 哦，唔好意思啊。 咁啦，我哋扯啦， 走，我几多谢啦，多谢，多谢黄师傅。 多谢，多谢，多谢。呢黄师傅过咗树林呢间庙后边行过啲，就系邓家村啦。唔 该。 嗱，停喺度，啊？ 啊。 平啊！嗯嗯嗯。凤，你自己又去进香？ 爹， 你唔陪我去拜神啊？ 我要去邓家村嗰度睇住佢捉螺嘛。 爹，点解你一定要掘村人哋嘅风水路啫？ 女仔之家又知咁多事做乜嘢啊？ 马家村同邓家村不嬲都唔啱嘅，我帮住你哋有事打交咋。 唉，你唔知噶啦，我哋得到嗰笪风水地啊，我哋马家就会发噶啦嘛。嗱，女，你俾心机入去拜神，保佑阿爹，嗯？同我去邓家村口， 好啊。 哎哎。 喂，你哋快啲快啲快啲啦！快啲快啲，我哋有嘢，我哋马家噶，知道未？ 师傅啊，要嗰边打交，喂喂， 打啦！喂唔好打喂，打咩交喂？ 喂喂喂，唔好打交， 唔关你事，点打？哎呀！ 咩事？前面打交喎，快啲过。 人哋杀气， 阿叔，佢系帮邓家村嘅人嚟找我哋负气噶。 呢位 哦，就系、是、马家村马大发老爷嚟嘅。 哦，马先生， 呢、位 兄弟系省城黄飞鸿。 哦，你就系黄飞鸿？ 唔敢当，我去邓家村探人，经过呢处，见佢哋打交，我嚟劝下交啫。 哦，黄师傅喺省城系一个有名气嘅人，识英雄重英雄，我马某人好敬仰你。不过呢件事你都系唔好理咧，请啊。 嗯，好，请。阿佳、阿苏，跟住嚟，请。 请。你哋真系冇用啊！嗰、那个系黄飞鸿嚟，你哋啲惹佢，咪斩惹麻烦嘅啫。周师爷咧？ 哦，喺嗰度。 啊，诶，周师爷，你仲唔翻上嚟？ 爸，呢套几大就几大，一于同佢打过，你哋话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你 哋 唔使做，叶福伯岌头，我同佢死过。各位世侄，各位兄弟，你哋净系讲打，唔系办法嚟嘅。 哦，咁你打先啦，有问题你要系啦， 走去打咯。我哋去打呢，你就想办法搞掂佢。你啲后生仔唔好咁暴躁，我总会有办法搞掂佢嘅。 舅公， 你好嘛？ 舅公， 夏飞鸿，啊，乜你咁好嚟探我？ 系啊，舅公。我接到全城马嘅信，话你老人家贵体为祸，所以我亲自到嚟问候你，顺便带翻徒弟嚟处游下温泉啊嘛。 哦，阿京， 啊， 带好啲行李嘅。 多谢舅公，多谢舅公。你老人家个身体唔妥，有冇请个医生啊？ 我呢个心病嚟嘅，飞鸿。 心病？ 唔医得好嘅。 心病？ 咩事干啊？ 呢件事算系我错。喺前十年，由我做主，就将早上一幅空地就租俾村口个马大发，租期就系20年嘅。 哦，呢种时干好闲啫。 但系到而家就唔闲啦，因为近来我哋村嘅人口唔系几平安，我请风水先生翻嚟睇过，话我哋村嘅地形学名叫做青蛇出洞。 冇错啦，黄师傅，马大发租我哋福地，咁啱就喺条蛇穴上下嗰度，家阵佢要开发个福地啊，咁无形中咯，咪将条蛇拦腰斩断啦。咁我哋各行此阵啦，个个都抵惊唔住，搞到要打大交添。 啊，师傅啊，头先我哋入村嘅时候，唔怪得个马大发个仔咁恶死啦。太公，如果佢哋揾啲嘢砸住你哋邓家祠堂喎。 他们真是一意孤行，我这样做法，这场大交都很难避免。事就是由我起，怎对得住班兄弟才行。 舅公，那你现在有什么办法来处置这件事干呢？ 我已经预约了马大伯今日喺邓氏宗祠，大家嚟倾。我希望到时翳下佢，睇下有冇转圆嘅余地喺咧。 转圆啊！阿舅公，人哋有权开嗰笪地方噶噃。 麻烦就系喺呢度，就算打官司，我哋都未必打得赢嘅。 打官司啊！打官司，你哋拼输都得啦。你哋又唔肯起俾人开嘅笪地，又方住破坏风水，两边一定唔相让，只不然会械斗打交。一打交咧，就有死伤噶咯噃。 嗱，嚟啦！ 真是细不估到我几十岁人会做了一件这样的事。 我有办法。师父，你有办法？ 是。 先生，各位傅老叔伯长者，我想阿福伯系一时大意，将佢哋邓家村门口嗰幅地嚟到让咗俾你哋，你哋有权可以开，可以掘，而且系期限20年嚟到送咗俾你哋。但系邓氏兄弟话呢笪系叫做青蛇出洞，万一你哋嚟到掘咗只蛇头，一定破坏了风水，而且有损人丁。唉，我不忍你们互相结怨，所以我劝服他们愿将双倍价钱来到来赎回他，望你们各位给些少薄面的黄飞鸿，大家免伤和气好吗？ 阿叔不要说那么多，几大都不给的，就算给得10倍8倍价钱都不给的。 后生仔不要那么冲动。 冲咩动啊！我哋有朋友佢揸手，唔啱就打佢， 打佢打佢。 你哋唔好咁草莽，万一你哋两条村大家打起上嚟， 非死则伤。我有个办法，我用天理嚟到处理呢件事，好吗？ 黄师傅，只要你公平有理，我会接受你嘅仲裁。 好，佳，攞你嘅锣，摆喺个神台处啦，去啦。各位，请你哋两方面派代表睇里面咩嚟？ 系咯，阿二叔你埋去睇下。 好好好。 哎呀！ 蛇啊！好啊！蛇啊！ 毒蛇嚟噶。 啊，毒蛇。蛇。系，冇错。呢个锣里边。有条蛇系好毒嘅，而且里面有四嚿石头，请你双方面派代表，每一个人，邓家村嗰啲人咧，你哋马家马上将特地送翻俾邓家村，照我呢个办法，免伤和气，请你双方面派个代表，攞嚿石出嚟啦。 切，你揾笨咩？蛇羹噶嘛，老餐都系多余嘅。你话系咪啊？系咪啊？ 师傅啊， 唔通有道理就唔咬啦咩？ 有天理，乜嘢都唔怕。 喂， 你代表边个啊？企埋一边，舅公 啊， 恕怪我大胆，等我嚟代表你哋邓家揞两嚿石好唔好啊？ 好，好，好，好。 嗱，我代表佢哋邓家，请你哋派边位代表出嚟揞嗰两嚿石头咧？ 哦，咁啊，哦，师傅你去啦， 去啦，你唔好搞我，蛇咬人噶噃。 咁啊，你边位揞石头啊？定啲唔怪嘅，冇事啊。 咪嘈，唔揞你就输，请你马上将你哋送翻俾佢哋邓家。 咁啊，你去啦，几大几大啦， 好，等我嚟。定啲， 你嚟。 喂，咁边个攞先啊？ 唉，仲使讲咩？跟个发起人攞先啊嘛，咬都咬佢先啦，系嘛？ 你啦， 好，等我嚟，我攞先啦吓。 阿师傅， 好嘢！ 你攞。 我呢就攞咗啦，而家轮到你攞啦喎， 使乜惊啫？呢件事系由你搞起噶。 佢自然有分數，攞埋嗰嚿咪係 冇打攞嘅，攞你嚿攞 攞，係咯，攞啦嘛，打咩啫？唔使驚啦，頂機啊，驚，攞攞， 我啦， 頂機嚟啦， 好， 驚啊你啊， 唔使驚嘅， 攞啦，打咩啫？ 好，攞啦喂。 哎呀！ 只好多謝你同我哋解決呢件是非，我哋同村人都好感激你啦。 今日我哋喺師傅旗開得勝啊，真係請食九大鬼都冇歡喜啊，師傅啊！ 最多謝過你。舅公 啊， 我有件事干，请教你老人家。 哦，咩事呢阿飞鸿？ 冇错，比如有个人啊，大事唔糊涂，小事唔苟且，生平唔讲大话，唔欺骗人，但系因时势逼住要佢讲大话，又害人。比如呢种咁嘅人，系应该点样处置呢？ 咪要加倍惩罚佢先得咯， 加倍惩罚。叔，攞条藤条嚟。 啊，攞藤条？ 你农家，去啦嘛。 啊，师傅啊。 啊，咩事啊？ 快去。 啊，哦。 师傅，攞嚟杀人咩？ 打人咯！ 师傅啊，我知道错啦，我又唔敢啦， 我做乜要打你？ 我知道啦，你老人家梗系怪我头先唔同你伸只手落个蛇窝度攞啲石头落。师傅你都知道啦，我上次俾蛇咬出嚟，而家我见个鬼都怕啊我。 师傅，你要打我哋唔怪你。不过当时你老人家冇吩咐我哋，又话你自己伸手去攞嘅。 系咯，师傅，你唔好怪我哋啦。佢系当时你叫我哋做，我哋一定去做噶。 师傅，如果你要打佢哋嚟出嚟嘅，你打我啦，你唔好打佢哋啦。 我知道你哋好乖，我要打嘅呢，唔系你哋， 唔系打我哋。好啦，好啊。 啊，师傅啊，咁打边个？ 是我 啊， 飞鸿，打自己，你冇理由责罚你自己啊！ 舅公啊，你知道我生平咧，我唔做歪心事嘅，但系我今日为着你哋，我已经埋没咗良心，做错咗一件事咧。 你冇错到啊？ 冇错，哼！头先喺祠堂所讲嘅道理，佢哋马家就着晒。但系你哋又唔肯俾风水人嚟破坏，你哋一定唔放过佢，佢哋一定唔放过你哋，一定就会打大交，将来世世代代结怨。咁我点忍你哋无白端端将啲身家性命白白牺牲呢？所以我就揞住个良心，捉条毒蛇，将对方嚟咬伤咗。舅公，咁你话我？是不是做错一件事啊？ 我们有错啊， 是不是有错啊？所以我们祖先有灵啊。 是啊， 黄师傅不是你错，是他们错，他破坏本村的风水，刮断那条蛇，那条蛇肯咬他的嘛。 是啊，我们不是祖先有灵啊，祖先有灵啊。 各位父老，不是你们祖先有灵。 什么不是啊？ 请你问啊， 这么大药味的 啊？舅公你问啊。我手查咗啲蛇药，最毒嘅蛇揞落去，一闻到佢唔敢咬，佢顺晒嘅。咁你系咪你哋祖先有灵？呢一晚我埋个良心啦，人你话。 啊，原来师傅咁精噶。 舅公，各位父老，家阵为着我良心有愧，我应该要自己责罚自己。阿佳，大力打我。我打你，不如你打我，打啦嘛！ 师傅，徒弟唔敢。 师傅， 不如你打我哋啦！ 你打我哋啦！ 我生平中间分清，恩怨分明。呢次我违背咗个良心，如果我唔自责，不但冇面见人，将来我死，我死得都唔肯俾打啦。 太公，叫徒弟打师傅，即系叫仔打奴，呢种反天逆地嘅事，就算将我夹为玉将，我都唔敢做。我求你老人家替我解决呢件事。 你唔使难过，你哋起身，起身啦！呢件事由我处理。唔该你，我除咗件长衫， 福伯。你有病，唔好除衫啦吓！ 我要除咗件衫，叫阿飞鸿打我。飞鸿，你打我，打我！呢件事系我做错，应该要惩罚我先啱。 舅公，你算系一时之错啫，你冇违背良心。但系我违背良心，要害人呢？ 打我啦，四皇 舅公， 啱啦， 得 打我，啱啦， 打我啦，太公，打我。 自细之父咧就养大我，佢老人家系最锡我嘅，打我只系打师傅啫，师傅。我睇你做过，鸡哥打我啦，打我啦！ 哎，师傅， 我听日嚟同佢敷多服药就冇事噶啦。 嗯，唔该你阿斌。 好啊，我走先啦。啊，斌哥啊，今日早啲嚟啦。 好好好， 系咁啊。啊， 唉，黄飞鸿呢次真系刁我噶，我唔会放过佢啊。 冇错啦，呢趟啊，我哋真系甩晒数。 爹啊，其实风水嘅嘢系唔可以勉强嘅。你掘断人哋个风水路，未必对我哋有利噶。 大小姐，你咁讲就唔啱啦。呢云唔系我哋惹黄飞鸿噃，系黄飞鸿嚟惹我哋噃，吓、啊、搞到我哋老爷当众丢格，侄少爷只手又整亲，所以唔怪得老爷嬲嘅。 阿叔，我哋而家即刻邓家村同佢搏过。 你傻噶你？我喺度系有名誉地位嘅人。你咁样搞法，万一被官府查办起嚟，你叫我点样做？ 冇错啦，老爷讲得啱啦。况且明枪明刀，我哋未必够黄飞鸿打噶。 哦，唔通我哋就咁啊算数咯？ 当然唔会啦。佢哋邓家使人请黄飞鸿嚟对付我哋，何尝我哋唔可以请人将黄飞鸿 请人对付黄飞鸿？ 冇错啦。正所謂有錢使得鬼推車，只要老爺你肯出錢，自然就有人搞掂黃飛鴻。 爹，你唔好聽佢講喎。 誒，我有吩咐，你翻入去。阿叔， 係 你心目中有咩人物 可以对付黄飞鸿嘅？ 当然有啦，讲起呢两个人犀利啦。 条路去万家村噶， 哦，好近啫，就喺嗰边。 嗰边 系啊。 真啊！ 先生，你未俾钱啊？ 真啊！ 多谢。这个人又给钱又给花生的，这两个是什么人来的？ 两位来了是吧？我们老爷等你很久了，请。我们同你们介绍，这位是我们马老爷，大佬叫做不良，小佬叫做不正，两位坐下谈谈。不 用坐了，没那么闲谈。我哋系嚟做事嘅， 阿不老兄，就算系做事啊，都要坐低嚟话俾你听点做啊，请坐啊。 好， 马老爷啊，佢哋啲作风系咁样噶，一就一，二就二，一句花话都唔讲噶。 不老兄，呢件事嘅前因后果咧？ 唔使咁讲咁多前因后果，价钱啱嘅我哋就做，做完就收钱。收齐我哋就扯， 嗰两条友都几沙柒。 咁两位做呢件事要几多钱酬金？ 一千银。另外一百银利是。 乜要千一人咁多啊？ 呢单嘢梗系食得蒜头多都唔定。 冇错啦。我喺呢处做教一，成年都系300-600银。你做一件事，开口就要1000银，有冇搞错啊？ 冇错，要错就你哋错啫。如果你哋有本事嘅，就唔使请到我两兄弟啦。如果要到我哋喐手嘅，少个崩都冇交易。点啊？我哋冇价讲噶嘛， 老友开口攞到1000银，你有咩本事啊？ 冇本事我哋就唔要咁多钱， 你得把口讲，冇用嘅。 我系咪想我哋露两手啊？ 好啊， 泽少，同佢摸下。 好啊，一对一，玩下咧。 好，咁我就叫个细佬奉陪下。 老爷啊，买嘢都要睇下货品啦，1100银喎，要试下嗰啲功夫先。 嗱，阿祥，咁你就要小心啲， 阿叔，请你老人家企埋一边。 使唔使我露两手啊？ 好啊，阿叔叔试下佢嚟。 好啊，拎双刀嚟。 好。 师傅，双刀。 哎，快啲俾办人事佢先。 攞白銀出嚟， 好。好好 想呢件事成功呢，你就快啲话黄飞鸿行咗我哋。 当然当然。 阿叔，你嘢啊？ 连咩嘢啊？连先我啊连，师傅去行山嘛。 师傅行山你又唔练啊？ 梗系啦。 小姐到了。 哦。佳哥，你唔好吓我喎。 小姐，佳哥黑牙擦须啊。 你叫佢啊。 佳哥，领佳。小姐揾你啊。 早晨。 早晨。 咩事啊？ 其实小姐怕咩丑啫？讲啦，讲怕咩丑？ 咩事啊，马小姐？ 讲啦。 周师爷找了两个四川人要谋杀黄师傅，现在已经追了出家外了，你快点救他吧。 真的？唔该晒啊。喂，你跟着。 哦，喂。 点解咁早？有阵时花声啦吓。 有咩指教？ 我今日同你做忌， 冇咩过唔去啊嘛。

里？ 姑娘，我拿好了，快点，快点。 双眼唔知受咗咩毒，我冇乜本事医佢啦。 啊，医生，咁我师傅双眼会唔会盲啊？ 会盲啊！ 抵得噃，都未死， 真唔真噶？ 系啊，我正话听到邓家村啲人讲，黄飞鸿净系盲咗双眼啫，冇死到啊！ 黄飞鸿双眼盲咗，真系盲咗！ 啊，老爷， 点解咁好笑咧？ 啊，一个人盲咗双眼，比死仲更加惨。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我认为我哋对黄飞鸿咁样嘅惩罚已经够啦， 够啦够啦，够啦。 呢度嘅事算完啦，我俾咗钱你哋，请你哋即刻嚟开渔船。阿德叔， 系 俾钱佢哋啦。 好啊好啊，唔要。 点解？点解啊？ 我讲过要攞咗黄飞鸿命就收齐钱，而家我要搞掂晒先，你就找数未？ 唔使唔使。求佢我俾钱咪算咯， 唔收住，我哋话过咁就咁嘅，等我做埋啲手尾先至收。 咁嘅人都有嘅， 我俾錢咪算咯啊！ 呢種人係咁怪嘅，由得佢啦，係嘛？ 得佢。不過我好擔心。 阿二叔，你唔擔心乜嘢啫？ 黃飛鴻經過依一次，梗會有防備嘅。佢哋再去，可能會俾對方捉住，到時驚動到官府爆咗出嚟，咁我哋就唔得了噶啦。 諗落又係喎，呢單嘢認真麻煩。 麻煩？冇乜麻煩啦，辦法係有噶。 啊？點咧？ 哦，殺咗佢哋兩個。 咗佢哋两个， 冇错啦，杀咗佢两个，我哋又可以悭翻一千两银，又冇手尾根添。阿叔，你谂下系咪啊？ 办法都系办法，不过佢两个好犀利喎。 咁 哦，交俾我同佢两个搞掂佢。 好，你两个肯去嘅。就帶多啲人去殺佢，不過要做得乾乾淨淨噃，嚇、啊！ 得啦，佢哋殺人就殺得多啦，估唔到我哋會暗殺佢嘅。 冇錯啦，我哋在光，佢在黑，對付兩個人唔使咁多人嘅阿叔。 係咯，帶多人反為打草驚蛇，多兩個夥計就夠啦。 好。你兩個即刻 好 好出去咪架車 好去。 你現在見點啊，飛鴻？ 舅公 啊， 我點啊？ 啊， 你老人家翻入去唞下啦。 好，你冇乜點我就好安心，你亦都應該早啲唞啦。啊， 好好好， 阿佳， 啊， 揾啲藥水同你師傅洗下對眼。 哦，我知啦， 早啲唞啦，飛鴻。 師傅。小心， 你聲啊， 攞急。 師傅啊，喺張搖椅度休息下先啦，好唔好啊？ 点解你又食花生？ 师傅啊，我冇 冇食到花生啊！ 阿蘭真， 師傅， 你哋有冇食過？ 我哋冇食過，我哋冇食到啊！ 叔 啊， 我啲三人做玩具。 哦， 阿佳， 我冇食到。 我唔係問你食到，你有冇預備好啲嘢嚟？ 預備好啦，喺嗰邊。 佳， 師傅， 只要我吩咐去做。 師傅，真係有人暗算你。 唔好講咁多，你快啲扶我埋去坐。 冇乜理由咁晏都唔见嗰两条友由邓家村翻嚟 嘅，唔会俾佢走甩啩？ 唔会嘅，由邓家村翻到嚟马家村呢条系必经之路。 哦，阿姑啊， 吓， 开咗档有几耐啊？ 哦，今日虚期，我哋好早开档噶啦。 哦，有冇见到两个人？有一个攞住翼子有勾嘅鹰枪嘅，同埋孭住木盒嘅哑仔啊？ 哦，昨天我们收档的时候就见到他入邓家村，今天就没见过了。 车个哑仔咁喜欢吃花生，你看地下有没有花生壳，咪知有没有行过咯。 哎呀，国基，不要那么多事，快去执柴。 哦。 喂，或者昨晚他们撞巴了黄飞鸿，你不是在邓家村的客栈，不敢出来都不顶风。嘿，我说你都癫的、如果他两条友撞巴了黄飞鸿，他不即刻回来问我们拿钱啊。 哦，狗仔话得啱啦。不正麻过要亲手做对黄飞鸿接收银的嘛，加他查到消息回去就拿钱了。 见他两人抵持两个时辰啊。 咦，你看啊， 哎，你们即刻匿埋做低佢。 哦， 先生查钱。 啊，没事没事，四碗茶两个饼啊。 哎，先生还未续钱噶？ 啊，翻嚟计数。 哈，马家村嘅人做咩咧吓？先生，饮茶。 嗯，两碗。乜邓家村冇棺材铺嘅咩？ 吓，冇噶。 咁死咗人点搞啊？ 咁买棺材就好论尽啦，要去到好远，去到省城先有得买啦。 尖鼻佬，系咪黄飞鸿死咗？ 细路，你点知啊？ 诶，细路哥，唔好乱咁讲嘢。 细路哥，你话俾我听，边个讲俾你知嘅？我俾佢先你买嘢食。 头先有四个人话， 哦，头先有四个翻去广州趁墟嘅人话噶。 哦，咦，邓福做事都几细心噃，一啲痕迹都唔落，静静派人去省城去买棺材。 啊，先生，你讲咩啊？ 冇嘢。嗱，打上个箱好，你当茶钱。 多谢多谢，多谢晒。 搵人同你买棺材啊，真啊，先肥佬。 师傅翻去省城睇医生啦。 哦，王师傅。 哦，乜你就系阿香姑啊？ 系啊， 姑姐啊，原来王师傅冇死啊。 系。喂，细路啊，边个话我师傅死咗噶？ 哦，头先有两个人话噶。 咩？嗰个好中意食花生嘅哑仔，同埋个煎鼻佬话嘅。 系啊。 哦，喂，佢两个走去边啊？ 正话走咗。 阿刘振追，哎，师傅啊，佢两个就喺附近嘅啫， 唔系咁闹手。 王师傅啊，我有个秘密讲俾你听，谋杀你嗰两个凶手就会俾人谋杀噶啦。 香姑，你呢个消息边处得到嚟嘅咧？ 凶手未嚟之前，有四个马家村嘅人等住谋杀瓦仔两兄弟嚟灭口啊！ 灭口？ 系啊， 呢条计都几毒噶噃。 嗯。 唉，师傅啊。不如我哋翻去太公道睇佢哋搞成点，然后至算啦，好唔好啊？ 哼，四个马家村嘅人，我断定佢唔系不善嘅对手，我断定佢死咗添噃。你抬我翻去舅公处，即系叫阿舅公俾马家村知道嚟找麻烦嘅啫。 但系你双眼咁都要医噶， 王师傅。假如你是不嫌弃我哋木屋简陋嘅，就请嚟我哋处休息几日先啦。 系啊，王师傅，我想你教我几道功夫仔。 师傅啊，你老人家意思点啊？ 国基啊，快啲带王师傅翻去先啦。 哦， 佳，你快啲攞啲银俾香姑嚟到做伙食啦。 啊，佳哥，千祈唔好啊，王师傅。我哋系诚心诚意咁欢迎你嘅，我希望你唔好嫌弃我哋粗茶淡饭。 好，香姑，你确伟大，多谢。 国基啊，快带佳哥翻去先啦。 佳哥，我哋行先啦。 啊， 嚟，跟住啦，跟住啦。 小朱，今日我哋早啲收档吓。 哦。 国基啊，乜呢笪地方咁臭嘅？ 呢度系硫磺曲啊嘛，爹用嗰啲硫磺水洗身啊，唔会生蚁嘅啫。住喺度啊，包冇蛇虫鼠蚁啊。 啲蛇怕硫磺啊？ 两位翻嚟啊！ 马大爷，嚟收埋啲美食。 哦，好，即刻入去账房攞一张1000银嘅银单俾佢哋。 好。 嗱，呢张银单请你收咗佢。 嗯，呢张银单就算假嘅，我都收咗佢。 啊，唔会，十足兑现，十足兑现，两位请翻嚟叹下世界得啦。 你哋仲欠我一笔债噃？ 仲欠你？我哋欠你咩债啊？ 欠我哋两条人命。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你啲心知肚明嘅啦。你想杀我两兄弟灭口，我唔会放过你嘅。 你千祈唔好，我哋绝对冇咩 思噶？ 嗯，我冇冤枉你嘅。 不老兄，唔关我事噶，你啊，就是教我咁样做嘅啫。 啊！ 暂时要喺呢度骚扰你几日，真系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等王师傅医翻好双眼先啦。 多谢你喎， 唔使客气。 师傅嚟， 师傅啊， 师傅， 我门窗好声啊！ 好， 早晨，王师傅。 早晨，师傅啊，你坐。 爹真爹教佢哋学功夫啦。 乜说话呢？香菇仲未开档啊？ 哦，我而家喂埋啲鸡就开档噶啦。伙计，开档。 黄师傅，早晨。 帮手开档。 早晨。你的功夫跟边个学噶？ 梗系有师傅教啦。 边个系你师傅啊？ 诶，细佬哥，冇咁多时间，翻埋去啦。 你学咗几耐？ 两日。 啲嘢啦吓，黄师傅。 好，香菇。 你肚饿未啊？ 未，今日收档噶啦。 系啊，今日早啲收档噶。 哦，好好好。 黄师傅啊，今日有两个人问我，嗰啲苦掌系边个教嘅？ 啊？喂，嗰两个咩人嚟啊？点样噶？ 咩？嗰个好坏食嘅哑仔，成日食花生嗰个咧。 师傅啊，会唔会系整盲你双眼嗰两个啊？喂，佢哋问完之后又去咗边度啊？ 唔知道啊，唔知道行去边啊。 香菇， 吓， 你入去休息一下啦。 好，咁我入去煮饭你食啊吓。 好，多谢。 阿国基啊，快攞啲柴嚟啊。 哦。 师傅啊，饮茶啦。嗱。 快 点过来啊！快点！快点！我买水桶啊！ 你 做咩啊？水嚟冲啦！ 哎呀， 快啲啦！ 唔该，你快啲 攞啦！攞水啦！ 快啲，快啲！ 哎呀！ 我不良不正两兄弟素来好讲江湖道义嘅，我受得人嘅钱，要攞边个嘅命，我就一定要佢死。有边个对我哋唔住嘅，我亦一样唔放过佢。好似马大发咁，就死喺我两兄弟嘅手上。王飞鸿，你系广东嘅武术名家。我睇你呢趟要死喺流亡国树啦。不过我唔会俾你就咁死嘅。我等你饮饱流亡水，食饱流亡泥，慢慢先至死。 你走，拉你翻转头，饮饱流水，饮饱流泥，饮啦！ 金龙毒眼用苗疆烟焗盲咗我双眼，你啊仲想我死喺狼谷？哼，估唔到俾得流水浸翻我双眼，呢场睇过我死抑或你死？ 你两位咁眼去边事啊？ 师傅派我哋嚟问候你哋啊！ 你师傅双眼好翻啦嘛？ 好翻啦！ 好啊！ 我师傅中咗苗疆五毒烟，想唔到俾硫磺谷嘅硫磺水浸翻好佢。 而家师傅叫我哋送礼嚟，多谢你收留过我哋。呢度100两银，你收佢啦。 我唔要。 苗香姑，师傅话烧咗你哋嘅草棚，要赔翻俾你噶，你一定要收噶。 如果你唔收，师傅会话我哋做一啲事做唔到，会话我哋噶，你收佢啦。 哦，今日请你对黄师傅讲，如果呢100两银一定要送俾我嘅，咁就麻烦你师傅送俾方便医院，依靠啲贫病无医嘅人啦。 梅香姑，你真系伟大。 唔系， 听日早我哋又要离开邓家村，到时太公话喺邓家村祠堂欢送我哋，师傅话请你哋一齐去。 我哋难生难世嘅，点见得光啊？ 你阿姑姐同我哋去啦，我想见阿黄师傅啊。 细佬哥唔好咁多事啦，你哋两位快啲翻入村啦，天就快黑噶啦。 谢各位父老浓情厚意。请，我现在手工啊。拜下你哋嘅太公啊！ 唔好意思嘅。 阿舅公啊， 阿飞龙， 我有句说话麻烦你噃。 唔使讲麻烦，咩事啊？ 你两个开嚟，开嚟。佢两个今后嘅生活同埋读书，我想照顾教佢读书喎。 系，佢救咗你啊，即系救我啫，系我负责。 阿香姑，今后你嘅家计？ 系，佢同我哋大家都系姓陈嘅，今日佢生活啊，我会照顾噶，你放心。 香姑，保重咯，再见。 多谢 你两个开嚟开嚟，今日你两个俾心机读书吓。